你的故事天地。 是否能获得原谅？ 我真的改了。 浪子回头，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为什么尿频尿急会在冬天加重。尿频尿急指的就是排尿啊次数越来越多，两次去厕所的中间的时间缩的是越来越短。在一天当中，如果白天老出现这种尿频的现象，就会影响人的出行。所以有了这个毛病以后啊，很多人远处都不敢去了，厕所不容易找的地儿也不敢去了，就在自己比较熟悉的哪有厕所的这几个街道来回的活动。那晚上呢，晚上会好一点吗？晚上也不好。虽然说现在晚上在家去厕所方便，但是你架不住他这一宿老起来老折腾，他会影响人家的休息的质量，不光影响自己也影响家人。所以连续折腾几晚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人的脸色都不对了，眼睛也没神了，吃饭也不香了，白天是坐卧不安，都不知道干什么好，心里跟长了草一样。实际上这都是晚上没有休息好造成的一种表现。长时间的晚上睡不好觉，我们说人毕竟都不是铁打的，它考验着一个人的免疫力，它考验着一个人的血压，它考验着一个人的精力体力。原来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的，那就更容易在这方面出现问题。所以这就是尿的次数多给身体带来的影响，给生活带来的困扰。还有急，有了尿意以后啊，是不能等的。有的老年人就是因为冬天啊，穿的衣服都比较厚，穿的裤子也比较厚，穿脱都不方便，急急忙忙跑到厕所，有的还没来得及解裤子呢，就开始排尿了，那就尿了裤子了。这就说明它是一种急的程度，而且是不能够听到流水的声音。只要一听到流水的声音，自己这儿反射性的就要上厕所了，忍不住。所以这个尿频尿急可以说给老年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本来退了休了没事了，应该是颐养天年，应该创造一个好的休养的环境，多休养休养身体，多找找娱乐活动了，因为没有繁重的工作影响了。但是现在身体开始影响了，频繁的起夜，白天频繁的上厕所，不单影响人的心情，连一个起码的休养的环境都没有，那身上这些别的系统的病怎么去养好呢？对不对啊？连一宿长觉都睡不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因为这个很苦恼。那我们说长时间的尿频尿急，很多的老年人啊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就是因为他得的时间长了。所以这个规律就是夏天到了的时候，这个尿频尿急会相应的轻一点，而冬天到了的时候，这个尿频尿急会逐渐的加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那首先说认识到这种规律是对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规律呢？第一是因为夏天啊人要出汗，人出的汗比冬天要多，这个汗呢就可以给排尿啊分担一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减轻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和人的肾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说和人的肾有直接的关系呢？因为肾司膀胱开合，这是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 就认识到了人体内部的规律。肾通过阳气来控制膀胱的开合，肾控制的阳气充足，膀胱的开合是有限度的，该开的时候开，排尿就顺畅，该合的时候合，一晚上可以不起夜。这就像自来水的龙头一样，开关是正常的。但是这个系统是容易在冬天受到影响。为什么在冬天容易受到影响呢？因为人的五脏六腑是和自然界相通的，春天自然界风多，和人的内部的系统是和肝脏相通，所以春天容易出现肝病。夏天呢，自然界是火热，和人的心相通，所以夏天容易上心火。那秋天呢，是和人的肺相通，自然界是燥气流行，所以秋天容易出现肺燥这种表现，病人咳嗽。那冬天呢，是寒冷为主，这个寒直接通的是人的肾，所以冬天这个肾功能容易受寒凉的伤害。冬天肾一旦受到了寒凉的伤害的时候，所以由肾负责的排尿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从而使尿频尿急加重。所以这就明白了为什么冬天尿频尿急会加重。有的人本身没有这个毛病的，在冬天的时候患上了这个毛病。有的人尿频尿急已经控制的挺好的了，甚至已经不影响晚上的休息了，但是冬天到了的时候，原来已经控制的挺好的尿频尿急又出现次数增多了。所以原因就在于冬天寒凉是伤害肾功能的。那我们反过来再看出现尿频尿急的人群，一个是体弱多病的人，而更主要的人群就是老年人。那为什么容易出现在老年人身上呢？很多人说老年人抵抗力差了，老年人免疫能力弱了，容易出现慢性病。对，这是一种解释。从中医的解释，因为人的一生分成春夏秋冬，那婴幼儿时期肯定是春天，是吧？青壮年时期那就是夏天，那中年时期就是秋天，到了老年了那是晚年，那就是冬天了。所以人的一生就像四季一样。而刚才说过，冬天是由肾来负责的，所以一个老年人健康不健康，实际上肾是一个健康的支柱，它支撑着五脏六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的状态。而当这个健康的支柱支不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身体出现了多病缠身的一种状态，因为各个系统都得不到肾功能的正常的支撑。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老年人也是一个容易出现尿频尿急的人群，而冬天又是一个容易出现尿频尿急的季节。那现在两个叠加在一起，所以尿频尿急是容易在冬天加重。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您就知道为什么古人云人过四十天过五，人过了四十岁以后身体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如果说有养生保健的意识，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提前把容易受到损伤的肾功能养护好。因为养护好了肾功能以后，带来的不只是肾功能自己强壮起来了，因为肾是五脏六腑之根本，一旦这个根本受益了，它会把这个益处传递到人体的五脏六腑。因为肾呢，在周身呢负责着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且肾的职责非常的广泛，上到人的头发，下到人的脚后跟，对不对？因为肾主骨生髓，肾其华在法，还有人的感觉、人的视觉、人的听觉都由肾来负责。当肾功能减弱的时候，人就会出现耳鸣、耳聋、眼睛发花这些表现。那人的消化功能也是由肾来主管，脾胃把这个吃进来的东西进行初步加工以后，剩下的就是靠肾气把这个吃进来的食物腐熟，所以这当中耗了非常多的肾气。 如果肾气不足的时候，人的胃口就会大打折扣，出现消化不良。那人的骨质更是由肾来负责，老年人多出现的就是骨质逐渐的疏松了，骨密度逐渐的降低了。那原因就在于肾功能不能够及时的修复骨骼的损伤，出现的骨质流失的多，生成的少，从而导致骨质疏松，不耐重物，甚至出现骨折的现象。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有效的补肾能够补充肾的这一套系统，受益的不光是头发，不光是人的骨质，包括人的排尿的功能，包括人的免疫系统，包括人的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等等等等，都能够受益。所以这就相当于施肥的时候施到了树根，而肾呢，恰恰就是五脏六腑之根本。所以补充肾的阳气，不光光是在解决尿频尿急、解决消化功能减退、解决腰酸腿疼这个层面上，更积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有效的补肾积存了更多的阳气，可以帮助人储存更多的生命的能量，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所以这一点来说，补肾就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第一，就要从40岁肾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入手。第二呢，出现了肾功能虚损的蛛丝马迹，就要把补肾提到日程上来，包括开始见到白头发了，包括眼睛开始发花了，包括晚上开始起夜了，包括走路的时候觉得腿发软了，包括自己觉得一天当中比较疲劳，工作量并没有增加，但是自己的精力体力减退了，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同程度的肾功能虚损的迹象。所以提前补肾，越早补肾越早能够见到效果，因为这个属于未病先防，一旦已经出现了症状了，再去养肾那就算亡羊补牢了，那就花的精力会更多。那这么多的系统，因为肾是一整套系统，全都需要修复，全都需要补充，那是不是需要挨着补充呢？并不是，因为肾是五脏六腑之根本，养护了这个根本了，五脏六腑就都能够受益。所以关键是补肾的力度要充足。那如何增加补肾的力度呢？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这样就可以保证补肾的力度充足。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第一，它有着好吸收的优势，这是血肉有情之品共有的优势，因为它是有机结构形式排列，所以好吸收好利用。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在于海狗鞭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这一点不光是比植物类的中草药补肾的作用要强，即使同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海狗鞭正是因为它补肾精微物质含量丰富，所以在血肉有情之品当中它仍然有着突出的作用。第三，就是它补益的力度持久，它可以长时间的发挥补肾的作用。所以正是因为补益的力度强，即使同时修复多处肾功能出现的损伤，它仍然力度充足，仍然能够发挥好的作用。那当肾功能得到了能量的补充以后，阳气逐渐充足了，控制膀胱的开合能力强了，这样才在冬天，第一不容易受寒冷的伤害了，第二尿频尿急的症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第三随着能量不断的在储存增多，这是养生所需要的能量，有了充足的阳气才能够达到健身养生的目的。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 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8400 6618 7778 6618 7778 6618 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的这个我们呼吸道的防御功能和三道防御线。那这样呢，就总结了我们为什么人，很多人健康的人，他对呼吸道啊维护得非常好，他在呼吸道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就不容易得。而我们在平常啊，特别是这个季节容易发的病呢，就是感冒，那又是这个感冒啊、流感呢、还有就是鼻腔的一些，比如慢性鼻炎呢、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呢，再有就是肥大性鼻炎呢、等等，这些鼻部的和咽部的急性鼻咽炎、慢性咽炎，特别是慢性咽炎，在这个季节非常容易发生，以及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一些感染，通过我们呼吸道的三道防卫功能，就能非常好的维护我们的呼吸道。那从现在开始，就这个季节，那就更应该对我们的气道、对我们的呼吸道啊进行很好的维护。我们已经知道啊。上面讲过了很多了，比如呼吸道呢，通过我们的鼻腔，然后呢，它就是第一道保护线。第一道保护线就是因为我们有鼻毛，还有黏膜，还有我们的鼻腔本身就是弯弯曲曲的，上鼻甲、中鼻甲、上鼻甲，它弯弯曲曲的走，而且呢，血液循环非常丰富，所以它能够什么过滤、加温、加湿。那么这样的气体进入我们的身体，再经过咽部又一次的进行这样的维护，再经过我们的气道、黏膜屏障作用的维护和黏膜柱状上皮的清扩作用，那到了我们的下呼吸道呢，就是干净的了。所以这样呢，这个经过这样的作用以后，就使得干燥的空气、寒冷的空气，另外呢，含有这个微生物比较多的空气，得到了一定的滤过，这就形成了我们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然后进入鼻腔就必须要经过咽喉部，我们这是知道到了喉以下呢，就有这个软骨支架支起来，平时是敞开的，气体可以自由的出进，吞咽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关闭。喉内呢还有两片比较薄的膜，这个叫做声带，这个声带呢受到气体的冲击，它会震动也会发声，所以这个又通过这个地方，喉头下部接着气管，气管下呢分成左支右支，然后23级一支形成了我们前头给大家讲的倒着的一个支气管束，就像树枝一样啊，23级到最细最细的地方。那像这个呢，就形成了我们呼吸道的第二道这个屏障，然后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下部的支气管。呼吸性支气管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这些地方呢还是有这个还是有黏毛和还是有黏液的分泌和纤毛的运动，而且呢到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吞噬细胞就比较多了，肺部我们知道啊本身就是一个免疫系统，它的吞噬细胞非常非常多，淋巴细胞、淋巴结也非常多，这些呢都可以非常好的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而且气管本身就有咳嗽，然后分泌黏液，然后呢还有收缩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功能最后保证什么，到了我们的肺泡是干净的，肺泡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啊，它里边有血液循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这个吞噬细胞，大量的吞噬细胞非常活跃，还有淋巴结啊、淋巴管啊，这些呢都对维护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好处，而且到了这个气管和肺部，我们知道有个特异性的免疫还有非特异性的免疫，这种免疫系统又能够组成了第三道的防卫，所以到我们这个呼吸道啊，如果没有很不注意的，非常那个 不爱护自己的呼吸道，比如经常的抽烟，还有你的工作环境没有办法是接触一些有害物体气体的，那么这些呢就会损害我们的呼吸道。再有就是呢，在天气预报告诉你啊已经有非常不好的空气污染的时候，那你也要很好的维护你的健康。所以在这个研究肺部研究呼吸的这个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呼吸是生命的第一要素。为什么？因为空气中含有氧气，22.5%以上是氧气，那其他的呢就是氮气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只是人类，动物啊和植物都需要氧气，所以氧气要没了，这个生命就没有了。而且我们人一旦缺乏氧气，身体数以亿计的细胞就会变得生病，就会变性了，就会这个失去它的生理功能。我们细胞时时刻刻都需要氧气，肌肉组织也需要氧气燃烧燃料来供给它的机械能，就是你能活动，从而呢肢体活动量越大，这个需要的氧气量越大。我们的大脑也大家也知道是全身需要氧最多的一个器官，而且它是非常快的把经过有氧把葡萄糖变成能量。如果我们的心理活动特别多的时候也需要氧气，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思考所消耗的物质，你所有的新陈代谢没有氧都是不行的。呼吸是我们维护生命必须的，所以呢这个呼吸的方式呢必须正确。正确的呼吸能够保持我们的健康，能够去病，而错误的呼吸呢就要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有过这个科学家就证实了，说深呼吸可以加速体内的毒素排除的速度。往往深呼吸以及运动所带来的清理毒素的速度是平常的15倍。有效的呼吸办法就是你一次吸气和一次呼吸期间，你深呼吸一下憋一会儿，让这个氧气充分的吸收，使血液充分的利用氧气，然后再把它完全呼进。这样的呼吸如果你每天也能够做3次，每次就做10次，那么你身体的毒素和你氧气的所供给就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维护。那我们正确的呼吸以后从哪些方面给我们带来健康呢？一个是正确呼吸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足额足量的是给身体供给了营养。这种营养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维生素啊蛋白质啊糖啊，而是氧气。这样呢就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就获得了氧气的补给。即使你天天吃天下最好的东西，最有营养价值的补品，全是维生素，全面的维生素都有，如果没有被送到细胞，没有跟氧结合，就很难被我们身体利用。所以身体必须有效的发挥这个氧气的作用，你就必须要正确的呼吸，就是深呼吸。还有就正确的呼吸呢能够使人精力充沛，打比方说吧，比如你这个风给火加氧的时候，火就更旺盛，因为氧有助燃的作用。同样呢我们身体里也是这样，当你的细胞工作的时候啊，或者这个思维的时候啊，是这个写东西的时候啊，计算的时候啊，这个也会燃烧体内的能量，而氧气呢也能够推动这个更有效更快速的利用这个燃烧所出来的能量。所以足够的氧气也供给细胞，就让细胞更加活跃，人呢自然也会精力充沛。这是第三个，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说呼吸是生命的第一要素。最后一个呢，呼吸还可以影响我们的淋巴液的运输。淋巴是免疫系统的重要成员之一，它可以保护我们身体啊不受细菌啊还有病毒啊其他微生物的侵害。机体有2种方式可以使淋巴细胞活动，一个就是以运动和呼吸。呼吸可以加快淋巴的排泄速度，以便快速地排出体内死亡的细胞啊，还有这个血蛋白啊和其他的毒性物质。如果这个毒素排不出去，人体就会有很多细菌旺盛的繁殖，这些细菌就会让我们生病。所以从出生到生命结束，呼吸都贯穿着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的始和终。所以呼吸所带来的这个能量和带来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许多很多很多健康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呼吸，这个非常平常，人人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的我们呼吸器官的一吸一呼这样的动作。 我们平常啊，人在这个进行吐故纳新，就是吸出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呢，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每吸一口气大约有400到500毫升，深吸气就会加深，所以啊，平时的时候成人每分钟需要350毫升的氧气，肺更要吸入6到8升的空气，所以我们啊平均每分钟的呼吸次数是16到20次，剧烈运动的时候可以增加这种数啊可以增加10倍，所以我们在平时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呼吸，正确的呼吸，然后呢使我们的肺活量增大，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健康。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所以它是可以治病的。那我们老百姓呢对灵芝呢也都有非常深的非常深远的意义，深远的历史。我们老百姓呢对灵芝呢也有非常的好感，从古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你比如说古代我们的那个祖先就把它列入上品中药，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经常用的人呢鹤发童颜，精神抖擞，而且呢特别年轻，精力也特旺盛，就说明呢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道了灵芝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全面调整的好处，而现在纳入中药以后，那就对于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啊，以及它的症状的消除甚至于减轻，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身体有了疾病的康复和自愈的能力，它都会由于它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帮助。那现在医学研究就证明了灵芝不但有我们经常提到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调节免疫，抗氧化，抗衰老，另外的促进我们的这个全身的内分泌激素分泌平衡的这个激素来维护我们的代谢，同时呢它可以通过调节免疫功能使我们身体呢维护的一个健康，比如使我们免疫功能中的第一大功能就是免疫预防功能，就是抵御来犯之敌。第二个呢就是它能保持各个器官和身体内部的稳定和平衡。第三个呢就是防止细胞，监视细胞不让它突变。像这三个免疫功能的实施呢就能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另外灵芝啊还有灵芝酸啊多肽类的东西，生物碱生物总碱，人们所需要的18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是 B 种维生素，维生素 B1 啊 B2 B6 它是非常丰富的，再有14种微量元素，特别是这个锗元素，它比人参要高5到6倍，它是世界公认的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而且呢它也有非常好的抗过敏抗止疼这样的作用，而且一个锗分子抓3个氧原子，又到身体里把它放下，再有就是还有腺苷和腺苷类的东西，能够使红细胞内的一种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而是它跟氧的亲和力也成倍的增加，这样来在很大意义上就改善了我们身体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内缺氧的状况，能够很好的给我们补充氧气。所以用灵芝以后呢，基本上呢通过了它10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不断的起作用，而对我们不管是心肝脾肺肾，不管是哪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功效。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